我都能给，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。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。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 九六九 就是 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不在 枝桠都落了盛夏，我对着蝉认真说话，再对你牵挂。 晚风轻轻敲着阿沙浪，堆积着无暇，我更真正在闭上爱舍得放不下。 这风景如画，院子里花洒，等最美的晚霞，等故事长大，用手中的流沙画一个你啊，曾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，我的青春开始在喧哗，因为大声说为你而沙哑， 用手中流沙轻描着一个脸颊，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童话，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欺诈，因为我爱你呀。成品种沙，小小老板想着你滴滴答答，擦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，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。 我的风沙，我的风沙，我一样知道你爱，管它风怎么刮，管雨又怎么下，有天我就原来不潇洒，不再不属于自己的花，偶尔闪着泪光为你我 也这风景如画，用手中的流沙画一个你啊，曾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，我的青春开始在喧哗，因为大声说为你而沙哑， 用手中流沙轻描着你的脸颊，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童话，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拿，因为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大格局助力品牌宣传，大整合助推企业推广，为您造就一个有态度的商业价值广播品牌。 先见者明，先行者立，经典九六九期待独具慧眼的你。 经典

上眼角，听你再说一次，期待与温柔的爱不再是谎言。我到哪个英雄想要跟我百年再聚，幻想着你踏着金色云彩而来，把故事的开头结尾统统才对。等我不如你，等我不如你，带我去，带我去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和我重逢这种你。等我不如你，等我不如你，带我去，带我去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不要悲伤的结局。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金宝剑，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。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，身披金甲，声音脚踏七色的云彩来取偶。 哦，还说不是神经病， 这不是神经病，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。 哦，承认吧，你就是个神经病。 你才是神经病。 你神经病。 神经病。 小朋友怎么办？就算砸不到小朋友，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呗。 Oh, just my radio.

时钟才转几圈，有了转变，缘分太妙不可言。嘿嘿，虽然你满身数不完的缺点，完美小姐也不是我的特权，越看就越深眼，我们之间舒服的像星期天，是命运轻轻把我们绑在一起，越长越甜蜜，越长越爱你，越不分离，生活的难题考验着爱情，最显得我们的努力多么值得被珍惜，曾经就听听心情都不分离，面包的滋味有多像昨天，有你分享才真的完美。 我跟你描述一个灵魂，它拥有不懈的青春，每当夜色降临就会静静歌唱，它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，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，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，为了爱却用清醒交换呢？爱别哭，美丽世界

祝福，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，每一天都值得庆祝。 当年的你什么都怕，怎么会变成女警察？你不是说永远不嫁，江先生了个胖娃娃。 我们都在偷偷的长大，把简单都变得复杂。当初最简单的梦可别忘了。哦哦， 每个梦都得到祝福，每颗泪都变成珍珠，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，每一天都值得庆祝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丹麦飞鹰岛城堡庄园推窗见海，梦幻花园气秀芬芳，这里有美人鱼的守候，也是安徒生的故乡。跟团太累，自助太烦，下载六人游 APP， 定制你的童话丹麦。 夏天就来密云清凉谷，高山滑水好玩刺激，玻璃栈道、玻璃天桥步步惊心，水晶长城壮美绚丽，免费划竹筏，五项水上拓展等你挑战。青城高速16出口直达清凉谷。 清晨，当你还在沉睡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开始了工作。 夜里，当你进入了甜蜜的梦乡，他们依然在工作。 周末，当你和家人朋友享受假期的愉悦时，他们还在工作。 他们不是风景，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。 7月23号，清洁公益，经典九九公益主张，从身边的小事做起， 共同守护我们的美丽家园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心睡得有点枯瘦，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。最近比较烦，最近情绪很 down，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，但脏话没用，大家只会心凶，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。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大家一起大声地说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。我可以改变世界，改变自己，改变父母，改变小气，要继续努力努力，永不放弃，才可以改变世界， 怎么改变自己。 今早起床了，觉得头有点痛，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，氧气不够。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，只能代表自己，没有政治立场，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，要跳出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。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大家一起大声地说呐呐呐呐呐 呐呐呐呐呐呐呐。 我可以改变世界，改变自己，改变父母，改变小气，要一直努力努力，永不放弃，才可以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TCL 集团董事长李东升， 我们为在实业中打拼感到一份荣耀和一份责任。在当今互联网时代，但我们应该把更多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导入到实业制造当中，要把互联网精神、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导入到我们的企业运作流程当中，使到企业的发展插上互联网的翅膀。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全球化，我想说中国实业一定要立住，一定要由大到强。 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， 我们今天有没有想到要打造世界品牌？因为品牌并不重要，重要是你真正实实实的为客户，你真正为客户服务，客户是会接受你的，客户是会感知的，不会不感知的。就不是靠这个宣传啊，搞种东西来塑造一个品牌。我认为其实要改造的就是以客户中心， 你要赚点口袋里的钱，你从让人家感觉喜欢你，你才能把那钱掏出来，否则你们就是喜欢他，我空抢过来，那我就抢你了。 波司登集团董事局主席高德康。 小企业他一定要，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，你一点没有给他资金的话，他确实是很难去创新的，再发力去做好一个基础。最大的还是要从加工开始做好指导，就是最要紧还是做品牌。你把品牌做起来，慢慢的定位定清晰了，你刚开始就是做精，做哪怕是人少一点，人群精对准那个应该说准确，再少就慢慢的会变大。如果是你做起来的东西没人需要，那就你不要去做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金刀，来关注今天内容。公元前776年7月21号，第一次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古希腊举行。公元541年7月21号，隋炀帝杨坚诞辰。1816年7月21号，路透社创办人路透出生。1984年7月21号，近代散文家、外交家、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薛成福逝世。1899年7月21号，美国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海明威诞生。1986年7月21号，中国近代天文学的主要奠基人张玉哲逝世。1990年7月21号，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交。1998年7月21号，美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艾伦·谢拔德逝世。2012年7月21号，中国北京遭遇61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特大暴雨。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，我是新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拨动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。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。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 北京 FM 969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， 北京的上空，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我们将离开， 难舍的你，害羞的女孩，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。 栀子花开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。 流水飞快，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 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是淡淡的青春。 心海。